下面为您重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崛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 我们起来，来杀死我们敌人。 我们打。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1945年，日寇战败起降。 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今天可以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者的节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放眼国际，来关注两个和中国抗战有着直接关系的参战国，美国和原苏联。首先来看看美国各界对二战结束70周年的反响，来连线新华社驻纽约的记者商阳。 尚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是这样啊，这个说到美国在纪念二战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活动呢，可能中国的听众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想想看，应该是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的那个经典的一吻。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活动很多啊，不仅仅是那一吻。所以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哈，当然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美国来说呢，今年也确实是二战结束70周年。那么想请您介绍一下近期当地这个纪念活动的情况，另外有什么特色，以及这个当地的媒体啊，说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93的纪念活动有何看法呢？请您说一说。 好的，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这个一吻哈，这个确实是很有特色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呢是这个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那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纽约呢，就是8月14号这一天，就是以那张闻名全世界的照片胜利之吻为原型的一个巨大雕塑是亮相在了这个时报广场上。同时呢是有100多个人的聚集在广场上，然后呢再现了这个胜利之吻的这个场面，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那个一天之后呢，就8月15号这一天，我们知道这一天呢日本曾经宣布投降了。那么在当天哈，纽约的唐人街是很多的这个华人社团举行了和平集会，还有这个书法展示啊、歌舞表演等各式各样的活动，大家呢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铭记历史哈。而除了纽约呢，比如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这个附近的马里兰大学呢，是在8月17号的时候有一场呢大型的交响音乐会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那么在这个艺术家表演期间呢，也有这个曾经参加过这个抗战的老兵哈走上了舞台，接受孩子们的鲜花。其实可以看出来，我觉得美国很多个地方都是在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来纪念这个抗战胜利。那您刚刚说这个美国媒体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马上的这个天安门广场迎来这个盛大的阅兵，那么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这个非国庆期间举行阅兵。其实这个活动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没有开始就受到了这个美国当地媒体的一些关注。比如说这个美联社啊，美国的这个 ABC 电视网，他们呢都是纷纷报道来预告了这一盛事，并称呢很多国家元首呢会参加这个阅兵的观礼。 而这个美国当地的一些民众呢，华人华侨，他们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呢，说这个对中国九月三号的阅兵非常的期待。很多人说啊，说中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纪念抗战，以及二战的胜利，就是有着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意义。主持人， 嗯，好，谢谢商女士啊，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份这个岳阳的喜悦，谢谢您，以后有相关的这方面的话题再向您请教，再见。再来看看这个俄罗斯啊，我们知道今年五月啊，俄罗斯在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呢也受邀参阅，并且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大亮点。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俄罗斯国内有什么样的评价和评论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编辑陆遥的采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郑清斌介绍，俄罗斯民众和学者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经历了一个由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 胜利阅兵呢，对俄罗斯人而言呢并不陌生，每年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呢都会举行阅兵式来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许多俄罗斯老百姓呢，特别是年轻人呢，只熟悉苏德战争的历史，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呢则知之甚少。不过中俄同为二战的主战场，两国人民在战争中呢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提到此次的93阅兵呢，我们采访到的俄罗斯人普遍呢都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研究所副所长扎里辛认为呢，当前人们提到二战的时候呢，总是更加关注欧洲战场，而对亚洲战场呢关注的则不够。即便是谈到亚洲战场呢，大家呢也经常说到苏联红军呢打败日本关东军，美国海军粉碎日本海军侵略东南亚的企图，忽略了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巨大的作用。他说这是完全不对的。另外呢，俄罗斯军事研究中心主任库马尼奥夫呢表示，俄罗斯学界中呢，许多专家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应该以日本侵略中国为标志。他说呢，当前认为二战开始于欧洲呢，是因为西方国家主导话语权，中国人民在二战的贡献呢被普遍低估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出席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并观看阅兵式，这同样引起了俄罗斯舆论的高度关注。来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孙娟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正义人报8月31号发表文章，题为红场与天安门的友谊。文章指出，除庆典外，双方都对两国领导人的继续接触非常重视。正如中方外交人士所说，两国领导人每年借助各类国际性平台多次会晤，普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建立的定期联络机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绝对是非常罕见的。文章称，作为1949年以来第15次大型阅兵，北京希望向对手发出明确的信号，当年无法单枪匹马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孱弱中国已成为历史。近日，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表示，2014年宣布设立抗战纪念日，以及2015年举行大阅兵，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对待抗击日本军国主义8年苦战这段历史时，中国已经摆脱了受害者的情节，更强调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他说，中国开始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面对过去，中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当然，这种胜利者心态的建立一定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所发挥的新作用，以及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面临的新目标。通过大阅兵，中国将向世界展示其最新的国防能力、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死者的梦只能是战火硝烟，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您继续收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同胞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通过10个频率和北京广播网为您现场直播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及阅兵式特别节目，我是立新， 我是郭伟。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今天是胜利的日子，尽管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正因如此，才使得胜利的含金量格外的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国际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李荣女士。 李女士您好。 你好 啊，李老师，我那个曾经在之前呢拜读过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要正确认识中国抗战三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这样的一篇文章，所以呢也想就这个事情呢请教一下您，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啊刚才已经介绍了很多就是抗战当中的人和事，那么对于这场战争它的历史意义，过去七十年了，尽管这七十年当中我们没有忘记，而且我们一再的就强调这一点，但是七十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需要特别凸显的拿出来思考的强调的问题有哪些？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丰富的内容， 是， 但是我认为我们它是实际上是胜利七十周年，它要真正从战争开始呢实际上还要加上十四年， 对， 因为它从31年就开始了，那么这场战争给我们留下来的，今天我们要隆重纪念它的，我想还是要弘扬一种我们中华民族在那种艰难危险的时候为了我们自己民族的独立解放去奋斗去抗争这种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这个是我们最要纪念最要发扬的。当然我们去必须你要怎么去发扬这段历史，你必须要了解这段历史，那么所以说要回顾我们抗战的历史，同时呢我们也要缅怀我们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那些英烈，还有所有在抗战中间做出过他们自己贡献的，包括我们中华儿女，包括那些国际的友人等等，我看这个来参加我们这个阅兵式的还有很多的国际友人这些，那么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通过纪念这个抗日战争还是铭记这段历史，然后来珍惜我们今天的和平，来维护我们祖国的这种安全，然后更好的开创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我也注意到啊，就是在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学界啊，一些媒体啊，在这个重新审视，包括评价这个抗战历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这个过程当中呢，特别凸显了一个词汇叫“东方主战场”。这个以往呢提的其实说实话并不是很多。那么您觉得啊，凸显这个概念它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实际上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中国的抗战在当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世界反法西战争中间，它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过去我们宣传的很不够。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重新去认识，重新去肯定，充分的评价中国抗战它对世界人类进步、世界和平它所做出的独特的重要的贡献。所以说这回的这个东方主战场的这个主题词，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纪念抗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要宣传当时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战争它的这个独特的作用。这个是我们回顾历史或者尊重历史来强调，这个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实际上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过去我们做了很多的贡献，我们默默无闻，我们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宣传的很不够。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强调这段历史的时候，对于我们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国力那么弱小的情况下，我们那个那么一个弱小的国家去面对当时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日本的时候，我们能够全民族团结抗战，那么今天的中国应该怎么样？为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进步，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这个发展、伟大的复兴，我们全民族应该更好的团结一心，一致的，团结一致的向着这个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方向去努力。 好，谢谢李女士。那么再过一会儿呢，等到这个阅兵式结束以后呢，我们还要就这个阅兵式上的一些亮点请教您。好，谢谢李老师。 好嘞，好嘞， 再见， 谢谢， 再见。刚才这是咱们这个党史啊，抗战史专家给做了一个整体性的这么一个描摹和一个概括。 有关这个抗战的这个历史啊，说实话啊，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很多了，就是说呢，谈到的很多都是一些小的细节，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小细节，因为这些小细节，这些人物，甚至有些是小人物。你看刚才说到的赵振英，他在抗战的时候，抗战胜利的时候，他不过就是个营长。那么这个叶余良其实你要严格的意义上说，老先生，这个他是一个抗战义士，他所参加的这个抗日的组织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说啊，就是那种在册的啊， 对对对， 那种正规的这种抗日的武装或者部队，就实际上是我们今天也谈到一点，就是抗战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抗战，是4万5千万同胞这个努力，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来完成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所以这个每一个人他都为这种这个抗战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在这个抗战的历史上写下了一笔。 没错， 即使说他们的这个名字没有说留下来，在纪念碑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作为后人是要永远铭记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记住，我们不替他们说话，他们渐渐的老去，刚才我们介绍的一位93岁，一位98岁，那这个这个时间一长，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按照客观规律来说，他们渐渐的远去，老战士一定会渐渐远去的，对吧？我们不替他们说话，不替他们存留这个历史，那我们作为后人我们是有愧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换个角度来请另外一位学者来审视这个评价这个抗日战争。这个下面来连线的啊，接入的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钱承旦。钱先生您好。 你好。 啊，那个我们想请您谈这个二战或者是这个抗战啊，我们这个角度啊是从这个世界大战当中的这个东方战场。刚才跟这个李荣老师谈的时候呢，也强调了就是东方主战场，这是近期在这个评价抗战的过程当中，倒不能说是一个新词，但确实以往用的这个词比较少。那么也想请您从这个地方给我们进行一个分析，就是您觉得这个二战东方主战场，它对世界就是后来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二战的东方主战场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样提出来的话，其实就是恢复了历史的事实了。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们从一些个数据啊，从一些个历史的这个事件啊，都可以看得出来。首先呢，这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它其实是从918事件1931年开始就已经拉开了帷幕了。那么到了77事变之后呢？全国的一个抗战的这样的一个高潮呢就掀起来了，然后就一直延续到1945年彻底的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这个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呢是14年，这在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啊所有的各个战场的情况来看，这个维持的时间是最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抗战的过程当中，这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兵力的70%以上，这个对于整个的东方的战场，对于战胜日本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呢，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设想一下哈，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英勇的抵抗，把日本牢牢地拖在了中国，那么日本呢，他就有可能把他的兵力转上其他的战场啊，尤其是太平洋战场。我们都知道，这个1941年，日本啊，他的这个军队袭击了夏威夷珍珠港之后呢，日美之间的这个战争呢就正式爆发了。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不是中国的这个战场把日本的大量的军队，把他的人力和财力拖在了中国的话，日本把他的所有的军力，至少是大部分的军力投入到太平洋战争当中去的话，那美国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所以呢，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会听到有人说是啊，这个是美国那他把日本打败了，这个美国啊帮助之下 中国才能战胜日本。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倒过来想，如果说中国没有抵抗，如果说日本这个能够得逞占领了中国，万一他把中国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兵力、武器、装备等等等等都拉到了太平洋战场上去，这对美国是造成巨大的压力的。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说，你看，包括这个太平洋战争、日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争， 是 没有中国巨大的援助，那这个美军能够最后打成什么样，这我们现在是不可预料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可以这个这么说，这个中国这样的一个14年的抗日的战争它这样的能够坚持下来，确确实实是对于整个的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是起一个鼓舞作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欧洲的战争是从1941年这个法西斯德国啊，纳粹德国进攻就1939年纳粹德国开始攻击，发动了这个战争之后呢才爆发的，这是欧洲战场的情况。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了。 嗯， 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坚韧不拔、长期抗战的精神，其实对整个的世界的反法西斯战线的阵营来说呢，它也起了一个精神的鼓舞作用。像中国这样一个极贫极弱的国家，一个在武器啊、装备啊各个方面都不如日本的国家，能够挺得下来，那么为什么其他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顶不下去呢？所以这是一个精神的鼓舞。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三点来看的话呢，这个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来说的话，一点都不为过。 嗯，您这个分析非常全面，而且非常的透彻。好的，谢谢钱老师，回头有这个相关的这方面的问题还要再向您请教。 好， 再见。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崛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 同胞们，起来，来杀死我们的敌人！ 同胞们，打！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从此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1945年，日寇战败起降。 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重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是退行军，高喊的上楼上楼神牛神，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做出美丽宿敌，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旗只有船，没有船一人顶上肩上，没有枪没有炮，一人给我们走，我们走生长在这里，每一次兵力都是我的子弟，无论谁要抢战区，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大喊的声高谁有声，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安排各种各样的苦役，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纸只有船，船的敌人挺身前方，没有枪没有炮，没有炮都给我们放，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苦役都是我们的子弟，谁要抢战区，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我们就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大喊的声高声有声有声，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现在是